家咧就終於面對一個嘅全球疫症大爆發咧。 哇！驚人啊，真係。 今日咧就行政會議就通過咗咧，就係禁。好像是星期六開始，是吧？ 是的，星期日的凌晨， 星期日凌晨， 即是零時零分， 四人以上的聚集，那就即是說那些食肆酒吧全部關門了，其實 酒吧食肆那些呢就說呢根據它原有的 size， 譬如說可能是招呼20人或者80人呢，就要他們只是招呼一半人，第一，第二呢就人與人之間呢就坐呢就要一定要相隔 1.5 米，啊，即大約是這個的五尺幾六尺。 咁四人聚會就主要針對社交啦，咁就翻工就可以豁免嘅。 係啦，十二種情況。 我先頭以為翻工都可以撳埋，咁就全香港唔使翻工添。 履行政府功能、法庭、立法會、區議會、葬禮或者婚宴等等咧，有十二種情況咧就豁免嘅，咁樣係。 咁咧呢個亦都係咧就取消咗呢個林鄭嘅建議，禁酒令。 係。 咁就以更嚴厲嘅，差唔多，我覺得呢個係戒嚴啦、宵禁令啦，其實差唔多係。 係 因為戒嚴、宵禁都係話唔准人群聚集噶嘛。 係啊，呢個就係上次我哋節目講到話嗰個叫《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裏邊嘅。 裏邊嗰個嘅情況。 即係個發源就喺嗰度嚟嘅。 咁就我覺得咧，就政府咧就拆老鼠沙煲先嘅。就先咧就掟出呢個反制度不能嘅禁酒、禁親熱。咁大家梗係反對啦，咁樣。 係啊，十億個啊，葉劉嗰啲 咁反對嘅情況下邊咧，就通過一個更嚴厲嘅宵禁。咁原本嚟講咧，我覺得咧，按照個情況發展咧，就應該引用呢個咁樣嘅緊急狀態嘅。咁但係因為佢撲街在就係之前搞蒙面法用緊急法咧，咁咧就令到人哋咧就好鬼憎呢個咁嘅緊急權力。 心有鬼，自己 係啦，咁咧就唯有咧，結果又拖多一個禮拜咯。本來我覺得啊，上個禮拜。那些留學生湧回來，居外國的香港人湧回來的時候，就應該要做這個了， 即是應該今天是要同步的， 四十多，今天七十多了，已經去到 不是六十多，剛才一個小時前我就說六十多了，已經是，還有差不多連續兩天，因為過去的四五天呢，就是一日高一日低，一日高一日低，這樣四十多、二十多，誰知道昨天四十多，今天六十 多，這個也是我們預計之中呢，其實因為你一個佛系的隔離令，咁嗰條手帶就係一條垃圾手帶，都創科嘅醜聞嚟嘅，差唔多係世界性嘅創科醜聞。大家以為嗰啲係 rocket science 嘅嘢，實際上嗰啲咁樣嘅定位手帶，大佬啊，你只要係嗰啲體育用品公司啊，嗰啲跑步嗰啲人啊，其實呢個技術根本上係十年前嘅技術嚟， 簡單到不得了嘅， 係簡單到不得了嘅，判比科大一間嘅叫做 startup 嘅公司。我不知道中間有沒有又是自己有又是建制派等等這些撲街東西，是結果出來就笑醜態百出，簡直是笑片。現在就根本上那條手帶都差不多半放棄狀態，又換了一條新的，其實就有這個的不知道什麼功能，我都費事再 follow 這個新聞。咁啊，一開始嗰陣時呢個喺家居自我隔離呢個政策已經係錯啦，其實。即係我一路都講係應該徵用呢個大嶼山嘅酒店，派警察去駐守呢啲酒店嘅出入口，然後咧就去首先要嚴刑峻法，重罰一兩個先，捉到嘅話即刻重罰。你而家荒誕到就係打電話去衛生署個熱線又唔關佢事，警察打去999又話唔關佢事，基本上到而家邊一個部門去做 enforcement， 唔該俾條 hotline， 喺一件人命關天嘅情況下邊，竟然係冇啊！到而家都冇啊！你諗下幾恐怖？你見到之前我哋嘲笑呢個大邱韓國，喂，南韓而家仲有冇人提啊？南韓嘅數目我諗低過香港啊，就嚟即係每日新增確診個案啊！點解啊？人哋快速測試，然後全國進行大量嘅檢測，幾百個點，你只要去到即刻幫你檢測，然後好快有結果，一有初級病徵嘅即刻分流。你想想我們之前那一個月講緊南韓，哇大鑊了，今次你而家成個歐洲美國大爆發，南韓反而咧同日本你見到啦， 開始下降， 係啦，就控制完之後咧，仲要咩啊 ？Donald Trump 打電話俾文在寅，喂，可唔可以供應啲快速測試嘅？好啦，信大陸嗰啲就撲街啦，捷克、西班牙去入口中國嘅快速測試，八成係唔準嘅。撲你個街！你真係害死人啊！而家 要揾軍警，揾軍隊去將嗰啲物資送翻俾大陸。 係啊，你真係害死人啊！你明唔明啊？ 你平時做假貨咩新百倫波鞋，最多跑步嗰陣時撲街啫。大佬呢個叫做測試試劑嚟嘅，大佬啊！ 用唔到之餘係會害 累 Q 死人啊，係啊！ 放翻嗰啲隱形病毒帶菌者咧，係會落翻個社區度，咁跟住不斷係去感染其他人擴散啦，係。 係啊，即係等於有啲人鼓吹話呢個武漢肺炎係假疫症嚟嘅，係西方旨在攞嚟收緊對社會控制嘅，咁呢啲人講呢啲咁嘅言論又係，你信嗰啲人佢就唔戴口罩周圍走噶咯，周圍播毒噶咯，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大陸嘅嘢咧。你平時嗰啲咁嘅侵權啊，將人無印良品據為己有啊，呢啲咧都算 Q 數啊，係咪？你而家去到呢個咁嘅關頭，跟住佢唔認數喎，佢話嗰啲我哋冇認證喎，你訂嗰啲啊咁都得嘅喎，其實係喂大佬 打嘴炮， 人哋信你，你推得出去市面賣嗰啲嘢，你冇檢測就俾人推出嚟賣，喂嗰啲係藥物檢測疫症嘅嘢，可以冇任何官方嘅認證可以攞出嚟賣， 可大可少 啊， 係其實。 咁你諗下呢個？幾荒誕你話？咁另外就係咩啦？你問我咧，香港就真係淪陷噶啦，一定係點解咧？就係除咗180,000海外翻嚟之外，而一個隔離政策嘅徹底失敗。第二就係內地嘅呢個冇染雞籠式嘅回流，呢個重大鑊。 喺湖北武漢翻嚟嗰啲可以唔需要自我隔離，可以唔使戴手帶，可以唔使做體檢。 第一，佢嗰個確診數字係假嘅，因為根本唔檢測。係咪啊？佢為咗要響應習近平復工，係咪啊？深圳嗰啲戲院開曬，你諗下好簡單。如果大陸佬信共產黨，嗰啲戲院冇理由零票房啦，係嘛？佢開曬都冇人去睇啊，冇人敢去啊，係啊， 唔敢去啊， 就係、是、大陸佬挑通眼眉啊，佢都知道官方嗰啲數字係假嘅，其實係。咁你諗下啦，呢、這個大陸自己就封外國人喎，封 Q 曬外國嘅喎。我想話譚德塞唔出嚟譴責中國大陸。 點解歧視全世界？ 點解歧視全世界咧？當初證明人傳人嗰陣時候，點解 WHO 話唔可以封中國咧？你而家攬炒啦，全世界，所以50多萬人聯署要求 WHO 聯合國啊解雇呢個譚德塞，人少啦，我覺得、嗯、一個加拿大嘅香港人發起嘅，應該睇個名字就係、是、今次呢個聯署啊！大家記住去參與呢個聯署啊！我要100萬人、1000萬人啊，大佬！呢條友係直接導致武漢肺炎全球蔓延嘅兩個關鍵人物，一習近平，二譚德塞，兩兄弟嚟嘅，其實根本係係嘛？咁你而家就死啦！佢而家就封 Q 你啊！佢而家係嘛？跟住我點知我哋收到好多嘅海外嘅醫護人員，有啲認識嘅，因為佢哋啲屋企人係香港人，叫我哋寄啲物資去海外。 而家調翻轉， 我哋而家安排緊寄去外地。醫護啊，講緊唔係普通市民。是那些 PPE 啊，那些我們普通香港人不用的，那些160啊，那些 3M N95 那些，現在我們都要支援海外的醫護。 美國就說 New York State、嗯、即是紐約州、嗯、它的人口跟香港差不多800萬人口左右，他們都預計他們的醫療物資在1至2個星期之內就會出現短缺。 因為怎麼說呢，我覺得一來中共就 manipulate 這個全球的醫療物資的供應、嗯，呢、這個就係佢而家咧點解喺度咧慢慢穩坐釣魚船嘅原因。咁啊，台灣就好嘢啦，台灣蔡英文喺上兩個禮拜已經巡視嘉義嘅一間廠咧，就唔使需要杜邦進口嘅原材料，自行國產研發嘅 PPE 保護衣，甚至可以咧日100萬件產出 一日， 咁咧而家就可以輸去美國。嗱，台灣今次我話俾你聽啊，呢個真係華人之光。嗰啲咁樣嘅小粉紅啊，喺海外嗰啲咁嘅親共分子喺度講中國點叻點叻。如果我哋香港人要宣揚抗疫成功，除咗香港人嘅防疫意識之外，如果講公共權力層面、商業、產業、學術界、科研界合作成功嘅台灣，除咗國產口罩之外，而家係國產保護衣，差唔多大部分嘅抗疫物資可以國產。唔單止佢嘅衛生檢疫政策係成功控制呢個疫症，亦都可以。去重新再去生產一些抗疫需要的，甚至協助其他國家。當初台灣的衛生部官員向世衛提出話會人傳人，譚德塞的反應是什麼？碌特 得色 完了， 知就算 了，兩個字啫，兩個字啊，撲街撲街到咁，係嘛？唔俾人做世衛成員國，唔俾人做觀察員。我哋香港人要撐咩？係要撐台灣的人，台灣政府加入翻呢啲國際組織嗰度。不是只是在這裡小共產黨，我覺得喂，如果一個這麼出色抗疫的地方的政府是受到國際社會的歧視， 我哋香港人係咪坐視不理咧？係咪容許呢個譚德塞喺中共嘅支持底下喺度為虎作倀、狐假虎威咧？係咪咁耐以嚟，原本雞真嗰陣時候，台灣都仲係呢個觀察員， 而家冇觀察員都冇， 冇埋啊！而家直情係被一個國際社會嘅孤兒，其實係係咪？好彩自力更生，即係如果信鹹濕菜，你咪見到成個歐洲國家咪就係咁咯。 有台灣二月底左右就已經自主研發口罩，日產一千萬 啊！日產 香港而家要講到話最快都要四月，甚至乎四月中先至會有 政府資助嘅 入啊，係 大部分係俾翻政府用啊，流出市面嘅唔超過200,000個。係 啊，香港係遲咗成兩個幾月啦，你諗下係嚇， 唔超過佢生產資助六個 project 係。六個 project 裏面主要是提供給政府人員用的，撲街， 不是給 市民用的，流出市民的只是佔少數的，其實是公帑拿來生產口罩是給公務員用的，即是你想想這個這個政府賤到還衝出來說自己抗疫成功，跟共產黨在現在說自己領導抗疫是一模一樣的無恥，我覺得 跟藍絲想得很蠢，因為在歐美現在大爆發死得人多，咦？香港相對地少嚇，咁就又以為即係中咗林鄭嗰啲大話咯，就係 冇用喎。大民調你睇政府嘅民望，林鄭嘅民望冇升過喎， 冇升過， 升咗幾點嘅啫。係啊，所以呢啲自己自吹自擂得㗎啦。坦白講，我就話俾你聽，呢、這個抗疫裏邊有一啲人咧做緊一啲係違反人性嘅行為嘅，除咗要求23條立法嘅何君堯及其黨羽後邊支持嘅中聯辦官員。禁止美國三份報紙的記者驅逐他們出香港，這些陷害著香港。剛剛最新是什麼？我們經常都說美方的五大訴求，驅逐記者現在加多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這個是美國三大知識分子主流報章，死定 了，重鎮來的， 死定了，我說五月提交的一國兩制這個檢討，美方這個還重權過之前在這個反送中運動裏面驅逐嗰啲記者，呢個係直接中共外交部宣布， 係點名嘅係， 何來一國兩制？然後第三政治檢控，之前我哋講緊黎智英、楊森，係嘛？幾年前嘅控罪挖翻出嚟，而家仲要話係律政司原來凌駕呢個刑事檢控專員嘅決定，一定要告黎智英。跟住啱啱昨晚至前晚凌晨發生 啦。 就是入去中西區區議會鄭麗瓊的屋企拉佢， 喺葵涌， 然後用一條殖民地裏邊都從來未用過的惡法，叫做煽動圖謀啊， 煽動意圖類似， 煽動意圖罪， 係啦， 係咪聽都未聽過？ 係對上 喺普通刑事罪行裏邊， 1952年啊，你諗下幾耐係嚇 一個咁嘅煽動意圖罪，咁大家法律學界都提出好多意見，都係話告唔入，咁嘅目的係乜嘢咧？咁樣。目的就是志在咩咧？好多人話，因為鄭麗瓊喺中西區區議會裏邊落咗 PK 等面，然後一種嘅復仇心態，呢個係有嘅，我覺得。 公報私仇，揾佢嚟做開刀， 即係阿頭冇面，阿公冇面，係啦，阿公冇面之後，細嘅就要做嘢，做唔入都好硬砌。好啦，硬砌之餘咧，我覺得另外有第二個目的嘅，其實我覺得唔係純粹係針對民主黨公報私仇咁簡單，而係我覺得警察。是一路咧翻唔到身係咩咧？佢周而復始咁講，包括動用到政府嘅宣傳工具，即係嗰啲嘅 API 啊，即係喺電視投放嘅廣告同埋電台投放廣告，就話嗰啲唔好信網上謠言啊嘛， 話嗰啲係 fake news， 係啊 fake news 啊嘛。一路警察而家檢討自己點解陷於道德低地咧，就話網上嘅假新聞對佢哋打擊太大。我覺得今次嘅目的咧，佢志在係咩咧？就係達到一個寒蟬效應，就大家唔敢批評警察。呢個就係佢目的嚟嘅， 特別 係 嗰個黑警中嘅黑警開槍射盲咗印尼嘅女記者， 因為佢而家係準備民事入品啊嘛， 係啊， 咁佢嘅代表律師就徵集緊市民拍到嘅片，佢咁樣嚟嘅民事起訴， 就係幾日前突然之間咧，俾即係呢個連登嘅起底組起咗出嚟， 係啦， 有相有名有佢嘅警員嘅編號， 咁然後咧就。網上邊咧，其實 share 呢個新聞嘅人相當之多嘅， 8000多人，包括我。 係啦，咁啊，你啊冇地位啦，而家坦白講。 係啊，冇被拉啊，暫時啊，我估有可能會有嘅。 咁啊，好多人，我認識好多人 share 嘅，就偏偏就針對嗱，所以我就話佢就係咁啊。 既有公報私仇的成分，亦都係有寒蟬效應的威嚇。主要出發點是威嚇，但係點解 pick up 鄭麗瓊呢？就因為找到葛佩凡先篤灰，然後就好像悲傷葛佩凡篤灰就喐鄭麗瓊，實際上根本就 target 咗鄭麗瓊。 仲要配合埋大公文匯㗎，首先揾大公文匯， 全部配合 手曬， 寫好曬劇本 先，跟住咧第二日咧就先揾葛佩凡出手，咁啊跟住第三日就拉佢啦。 係啊，全部都係警察自編自導自演，而幕後係有中聯辦參與嘅一個政治壓迫嘅一個舞台劇嚟嘅，其實。咁你諗下啦，嗱，我自己收到消息係咩咧？啱啱財委會通過嗰二千幾萬嘅財政預算案啦，二千幾萬、 二千幾 億 啊！ 財政預算案裏邊 嗰個臨時撥款嚟嘅， 警察嘅 budget 過咗啦，警察 budget 裏邊增加二千幾人，我所知道有三分一人係用於八百人啦，講緊係用於監控網絡監控。嗱，佢冇詳細交代嘅，其實新增嗰啲人係乜嘢？ 就係網上面嘅維穩工作嚟。 其實係應該要喺財委會下邊嗰啲特別嘅小組委員會裏邊咧，係去討論嘅。我唔知道。是有冇開開到未咧？其實 未開， 即係話喺之後，警察係要上去交代嗰啲新增嗰啲人，包括保安局要交代嘅。我話俾大家聽，裏邊有相當嘅人手係用於社交媒體同網絡監控。點解咧？你睇鄭麗瓊呢個 case 就睇到啦，佢正正就係要兩邊一拍埋，你就好清楚啦。佢就係要咩咧？佢知道今次點解成個警隊處於道德低地，變成黑警，到今日都翻唔到身。PK 等咁落力走去做 show， 做極都翻唔到身，係乜嘢咧？係因為互聯網社交媒體，佢而家就係要針對互聯網社交媒體。一方面佢捧嗰啲KOL 一百啊、李子敬啊嗰啲上位 ，Google 又配合黃標打擊我哋，然後跟住警察就用呢個殖民地嘅惡法，再加大量嘅網絡監控員，然後咧就去控制新媒體。成個 plan 其實好清楚，你問我。釘唔釘得入鄭麗瓊呢個根本唔係重點嚟嘅，我覺得 就係要去見報， 唔係佢要兇到你唔敢 講嘢啊！有嗰個宣傳嘅效果係， 佢要個寒蟬效應，佢要你唔敢講嘢，唔敢去批評警察。當你去我譬如好似我哋做節目嗰陣時咁，當你自己心中有一個咁嘅自我審查嘅陰影嗰陣時咧，你就會講到出口嗰句説話會吞翻落肚嘅。其實 我下次見傷係 啊，因為呢個煽動意圖呢樣嘢咧。就是一個很闊的網嚟嘅，但係實際上我舉證門檻是很高的， 闊都無論啦，係 佢係易於起訴難於定罪的一個咁嘅控罪嚟嘅。但係正正因為佢易於起訴，所以咧實際上咧就係會令到咧濫告呢個情況，起碼會持續到鄭麗瓊上訴到去終審法院作出判決，即係話啲大半年甚至一年之內，警方會有大量呢啲叫做煽動意圖罪嘅濫告嘅情況出現。佢明知告唔入㗎，我覺得。咁咪一路打到上去咯，直至到終審法院有一個判決，證明咁樣係唔得嘅，即係等於呢個不誠實使用電腦罪一樣。你諗下佢過去幾多案係用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告嗰示威者，係直至到去到終審法院判例出咗嚟，係唔可以咁告嗰陣時，佢咪話oh sorry， 咁 就係咁啦， 就停啦。 而律政司係唔需要承擔責任，唔需要問責，因為佢做緊嘅嘢就係符合中共嘅極左路線，所以。咁樣做嘅話係完全冇政治後果。而家你睇到香港點解佢哋可以為所欲為咧？係因為所有問責官員喺呢啲問題裏邊咧係唔需要承擔政治後果嘅。當佢哋嘅民望低到得翻十幾個 percent， 成個政府嘅民望反對林鄭月娥去到係八成，支持林鄭月娥得翻九個 percent 嗰陣時，個政府仍然可以繼續若無其事咁出嚟做嘢、出嚟講嘢嘅，係即係已經係去到嗰個人格啊！都唔好講話做官嗰個嘅倫理，而係人格已經低到咁嘅地步，咁佢咪一件污兩件衞咯，係嘛？我捍衞我哋自己嗰個價值觀嚟做咩啫？你都當我哋係垃圾噶啦， 同啲黑警一樣話， 佢咪一樣 嘅 啫， 話 我冇 得 輸 噶 啦， 輸噶啦，已經係賤個地底嚟。 所以我話好多人話點解我哋要咁樣變成一個壞蛋去對付壞蛋咧？其實冇得選擇噶，我話俾你聽啦。如果我哋 name and shame 呢樣嘢唔係禍及妻兒嘅話咧，你係冇辦法懲罰呢班友啊，其實係。你想想釘咗入去嗰啲手足，到而家係咁法庭唔開，係咪？有啲已經被扣留半年差唔多。 有一個今日咪啱啱， 今日啱啱先放 三個月喺元旦大遊行之後，有多區嘅警民衝突，話聲稱呢位手足襲警，原來已經扣留咗三個月啦。 今日幾號啊？嚇，今日3月27號。 你諗下，1月1號到3月27號， 四個月都嚟緊啦。 未起訴、未定罪，已經坐咗3個幾月監啦。 四個月啊！ 邊個幫佢哋平反？我想問一下，佢屋企人邊個幫佢哋啊？好多人話你唔好針對嗰啲官嘅屋企人，唔好針對呢個林鄭嘅屋企人。我想問一下林鄭個仔翻咗嚟未啊？大佬，你而家見到嗰種不公義嘅情況去到咁嘅地步，係咪若無其事？就算鄭麗瓊呢單嘢，你都係。係咪？我見到嗰啲咁嘅電台主持人講都唔講呢單嘢，輕輕大過嗰啲咁嘅垃圾主持人，我都費事開佢名。 拘捕佢嗰陣時啊，通知埋記者喺現場喺度直播，暴露埋鄭麗瓊屋企嘅住址嘅。 最撲街咩啊？ 大佬， 嗰個陳學峰，民建聯嘅，走去 share 話許智峯同人收錢去示威，其實許智峯係夾緊錢去保釋鄭麗瓊。嗰段片喺個天台拍落嚟嘅，嗰個角度根本就係警察拍完之後交俾民建聯藍絲嘅群組，走去懟民主黨。 你諗下，嗱呢啲係警務人員做嘅， 你話呢啲係警察，你話 警務人員第一就突然之間將本來係5000元嘅保釋金大幅增加一倍，1萬元。第二明明喺度籌期嘅，佢喺網上面由警務人員去拍，但係點解會喺網絡上邊啲藍絲群組度瘋傳咧？唔係即係換句話講，警務人員去違規， 我想問下呢個煽動 有違政治中立嘅嘢咯？ 煽動意圖罪係咪警察係豁免嘅咧？我想問清楚呢個律政司。 喂，這個仲唔係煽動意圖？佢係煽動啲人相信民主黨許智峯、金乃威、這個莊榮輝佢哋係去收錢做示威喎，係呢啲係假新聞嚟嘅喎，係。 你話造謠假新聞抹黑警察，警察個回覆就話佢哋會了解一下。我想問一下了解完未啊？邊一個警察？我相信可以放大，可以睇到啩？你哋嗰張相已經喺互聯網上面大家見到㗎啦，邊一個拍攝？ 唔止一個㗎，有3個警務人員㗎。拍了出來有張照片是站在天台那裡，3個警務人員在那裡， 也試過在示威裡面抄了記者的身份證，立刻在藍絲群組出 來。是啊，還有啊，還有啊，早前有被捕的人士啊，他發覺他們自己公司的電話，他們的住家的電話是暴露了的，被人打電話去滋擾。第一，第二呢就收到選舉事務處一些通知，就查核證他們的地址，這樣啊，說他們搬了這樣啊，是。 咁咪好明顯，連嗰啲選舉事務處嘅資料都俾埋人哋用咯。 我哋咪有理由相信警務人員喺警署裏面將示威人士、將香港嘅公民佢哋嗰啲資料係去發放俾其他用途嗰度啊？係佢哋侵犯香港人嘅私隱啊？係 冇㗎，好簡單啫嘛。 執法部隊， 你鄧炳強出嚟解釋， 做緊違法嘅工作啊！ 解釋當日佢自己啲下屬將立場新聞嘅記者擺喺個鏡頭前面。成分鐘直播啊！ 將個身份證，佢好投入喎、 啊。佢話因為啲夥計做得投入喎、啊，咁你投入嗰陣時候可唔可以槍殺示威者啊？我想問下，已經差唔多係噶啦，只不過示威者唔死得啫。 射盲咗個眼啦就係、是。係 嘛？咁你投入得滯嗰陣時候，可唔可以周街喺度打人啊？然後叫人黑警黑户啊？而家叫做 黑記又話 黑記啊，大佬！啲人話3年8個月嗰啲皇軍點衰點衰點衰，我想問一下。如果有3年8個月記憶嗰啲人，有冇見過當時嘅皇軍好似而家香港警察咁樣？大佬，常德村嗰7個皇軍直播睇曬啦，大家，所以冇得翻身噶。我成日都話，就算你再用多一倍嘅人，再請多800個人去監控互聯網都好，其實你自己照下個鏡望翻，點解你哋嘅下屬？我唔係講緊嗰啲散仔，我而家話緊俾啲管理層聽。點解你哋係冇辦法管制到啲下屬啊？呢個情況等於咩啊？係等於超和時代嘅日軍一樣，係日軍嘅下屬少佐級以下嘅官員嗰啲軍隊作反，係捏住成個日本政府走向呢個戰爭嘅深淵，就係咁嚟噶啦。日文叫做下黑上少壯派軍人騎劫咗成個國家， 個黑係 黑制 個 黑， 黑制個黑嚇， 黑制個黑。少壯派軍人騎劫了整個國家，關東軍騎劫了整個軍部，現在就是什麼？現在就是原座級警員騎劫了整個香港， 散仔騎劫香港，是不是？ 是啊，整個原座級騎劫了香港。好了，有沒有後面配合呢？我告訴你，什麼人叫何君堯出來簽名，大家就很清楚了。何君堯會不會自己供出來去簽23條啊？ 冇人受益，因為要錢噶嘛。你擺檔攤揾一班流羅出嚟，仲要打人咧？ 幾多人啊？ 打女自行咧？ 係啊，幾多人喺同一日之內，特別係星期六、星期日先出勤嘅，佢哋係。 係，我喺北角見過。Even 你知唔知啊？我喺山頂都見到。 十幾個區啊！十幾個區啊，係。 我喺山頂見到，話點解咁多軍裝喺度嘅咧？唔通有人示威？ 佢哋趕走場啊！你知唔知啊？ 仲要全程 就去粉嶺， 全程有皇軍 大步大步之後又再去將軍澳，係啊， 全程有皇軍 escort 十幾人㗎，係係 同一個系統指揮緊嘅，包括軍裝警察，包括大媽，包括打人嘅黑幫同埋何君瑤。我想問下何君瑤自己一個人有冇咁嘅力量啊？香港疫爆係人都知㗎啦，係咪確診40几咁上㗎啦？而竟然後邊有一班人係推行要求推行23条立法。去用呢個意圖煽動意圖罪去起訴鄭麗瓊，意圖收緊香港嘅言論自由。你話呢班人係咪人嚟啊？你哋問清楚。 做翻七二一嘅協作啊，就係鄉黑警啊。 係一樣。 你諗下，有警務人員，有社團背景嘅人，如果唔係唔會出現打女自行嘅咁樣嘅情況，喊打喊殺。跟住有班大媽，有呢啲咁樣嘅愛字頭啊，何君瑤咁嘅人物。呢啲咪好似七二一嘅翻版咯，一模一樣，有咩分別啦？係冇分別啦，個協作係背後係有一個策當嘅過程嘅係。 哦，咁好簡單咯，咪就係、是警務處長、中聯辦官員嗰陣時嘅警務處嘅行動處長，收尾做咗警務處長咯，係嘛？咁跟住就係、是、你睇嗰啲錦田指揮官，新元朗指揮官升咗官添啦，自己查自己喎，升咗做呢個新界北好似係。 新界北啊？ 尤乃強啊！升咗做唔知新界北嘅分區指揮官，即係元朗嘅頂頭上司咯。元朗分區指揮官嘅頂頭上司咯，係嘛？全部升曬㗎啦！所有涉七二一嘅當日嘅行動處長做咗警務處長，當日元朗嘅指揮官升咗官㗎啦，已經係點解啊？功在黨國啊嘛！你唔好話我造謠生事啊！我只係睇個結果㗎咋。所有涉及七二一嘅人全部升官，冇人停職。咁你可想而知啊，係嘛？監警會四月先頭話二月，而家四月都發表唔到。羅志光曾經出嚟講過，話有一個叫獨立檢討警政嘅委員會，而家講都唔敢再講。 聲稱又有疫情又要拖後，跟住之前又話有人搞緊呢個司法法又要拖後。 咁我想問下，疫情要拖後，點解疫情嗰陣時嗰啲人又可以繼續簽廿三條，又可以繼續用政治檢控嘅方式去起訴呢個鄭麗瓊咧？如果你覺得疫情係咁緊要嘅話，係嘛？所以我就話而家基本上。抗疫就交俾林鄭，中聯辦駱惠寧繼續指揮緊一條極左嘅強硬路線。喺九月之前，我想我自己睇到嗰個嘅陰謀係咩咧？我覺得佢哋準備六月、七月爆大鑊，然後咧九月冇辦法進行選舉。 哦， 嗱，我自己有咁嘅憂慮喺度。 呢個係咪配合埋林鄭辭職咧？ 你看到嘅點解咁左？我諗極都諗唔明。我上個禮拜喺度寫稿嗰時候， 因為知道會有六月九號、六月十二號或者六月十六號嘅 冇啦。一進月進入六月嘅話咧、啊，香港就會進入更大規模嘅社會動盪。我覺得，好啦，佢唔單止唔去疏解呢個社會動盪嘅危機， 去促成佢， 而係繼續會進一步促成呢個危機爆發喺疫爆之後再爆一鑊。再爆一鑊之後就順理成章廿三條立法，所以我覺得佢嘅 game plan 就係咁啦，唔好俾我估中，我都希望我自己係燈神，但係你個 game plan 係咁，我哋唔會因為咁樣而退縮嘅，我覺得係咪呢個就冇辦法嘅，你變咗一個政治嘅 show hand 嚟。我自己估計今年嘅六月九號係好大機會爆大鑊噶啦，已經係六月九唔爆，六一二都會爆，六一二唔爆，七二一都會爆，點樣捱到九月咧？我想問下。你想想七二一周年的時候會怎樣？所有警察升職，個個繼續在欺壓緊香港市民，還要是連過去被視為中間派的民主黨都被政治針對的時候，那你不要說其他那些比民主黨更激進的團體和那些示威者，是吧？現在的濫暴已經，或者你上不上街，你以為說、哎、我不上去衝擊警察，我不做這個勇武派就沒事了。你見到而家 拉好多都係黃偉 佢而家拉緊嗰啲全部都係民主黨嘅 五個區議員，黃偉賢三個區議會主席被拉嘅有兩個係民主黨嘅，係 黃偉賢當日七二一落去買包，見到兩個女仔俾差人鬥，然後攞個手機出嚟拍，即刻懷疑佢背囊裏邊有攻擊性武器，現場落孖葉拘捕，係咪？佢諗住坐爆㗎，結果點會起訴佢啫？佢只在兇佢啫嘛。大佬黃偉賢做咗區議員，我諗 廿幾年啦， 好耐噶啦佢。 我做僆仔 都嚟緊啦。 我做僆仔嗰陣時候，我已經識佢啦。 好耐噶啦佢係。 我入民主黨冇耐已經識佢噶啦。我諗佢係民主黨現任最資深嘅區議員之一嚟噶啦，已經係係嘛？趙賴好啦，之前楊森啦，民主黨嘅大佬退咗休添啦，其實已經係係嘛？已經係個即係直情唔喺權力中心噶啦，已經係係嘛？趙係喺大圍裏邊特登抽呢個出嚟，點解咧？我想問一下。一定有原因的，其實他就慌死你不爆啊！我告訴你，他怕你不夠激啊！ 之前的勇武拉了很多了，現在就找和李飛來都開刀一樣，是 他就直接焗焗你爆，我覺得焗你爆的後果就是大亂，用中共毛澤東的想法就是大亂達到大治嘛，即是說我之前我記得我12月底做過一集，就是講庚子年，我說是動盪的一年，那時都未有武漢肺炎，但我話每六十年咧都係一個大動盪嘅一年。1900年嘅庚子年就係八國聯軍，就係、是、慈禧意圖借呢個義和團嚟去反洋，即係反西方。咁然後跟住六十年之後就係毛澤東大躍進失敗，餓死3200萬人，就係1960年。好啦，到2020啦，嚟了啦，今年嘅庚子年就係咩咧？我當時都想不到原來是肺炎，全球的大流行的肺炎。 那時以為是有想過是不是中美貿易跟住再爆發呢，怎麼 南海戰爭啊等等這些，原來不是，原來是武漢肺炎。而這個肺炎就是你現在看到了那個蔓延的趨勢，古鐵雷斯即是聯合國秘書長出了聲，已經是一個世界的危機，不單止是健康的危機，公共衛生的危機，也是經濟的危機。法國的這個內政部也說是比大蕭條的衝擊更嚴重，1930年代世界大蕭條更嚴重。 現在說的美國有可能的失業率是去到 30% 那時1930年的大蕭條是說 25% 的，你想想10個美國人裡面如果是有3個失業的，會有多大的衝擊呢？ 估計就是說歐洲各國的 GDP 可能會出現零或者負數，唯獨是中國可能保持到3%+的 GDP 增長。究竟世界是不是真的那麼理想呢？我覺得我就不太看，我覺得這個武漢肺炎表面上好像中共現在好像安然度過這個危機，就將個球踢到世界其他各國西方那裡，但我覺得如果他繼續這種態度下去的話，西方是會聯手去制裁中國的。你不要以為這個世界可以跟著你轉，你輸出這個病毒之後現在就扮救世主，然後人家會相信你才行。我經常都說中共模式只可以在中共獨裁統治的地方執行，一走出這個深圳河已經來到香港已經不行了。 你 沒想著可以自我麻醉到或者自我催眠到是全世界跟你一樣的，這樣去想東西嘛。 我想他以為真的可以催眠到全世界一樣。好了，你想想他一方面就扮救世主，另一方面在香港就執行一個極左的政策。所以我說今次鄭麗瓊被捕這件事本身是很有象徵意義，大家千萬不要看小，即是說這條極左的路線在香港會一路執行下去，包括會有更多人因為這個煽動意圖罪而被捕，一件烏兩件衛。我覺得對他來說有什麼所謂的，即是這個叫惡向膽邊生，就是這樣。咁如果大家宿命嘅唔出聲嘅耷低頭嘅，就會建立一個新嘅獨裁管治在香港。以後呢個就係常態嚟㗎啦，我話俾你聽啦。喐下就用殖民地惡法嚟起訴你，告唔入你就玩殘你。 係啊， 講咩法治？我想問 意圖，意圖係好違心㗎， 係咪？嗰啲咁嘅撲街仲話今日香港仲有法治嗰啲人，嗰啲法官你自己望下，你都係香港人嚟㗎，其實你唔係淨係戴咗個假髮之後變咗法官啊？你除了假髮之後，你都是香港人來的，你自己看看現在今天香港有沒有法治，是可以隨意去找一些從來都沒有，包括在佔中的時候起訴已經是了，是吧？煽惑他人煽惑罪已經是的了，其實是 很闊的了。 然後那班這樣的法律界的人很多人視若無睹，是吧？到現在再來了，這個就是更壞過新加坡。我就是說新加坡叫做誹謗罪嘛，誹謗政府嘛，他都是用李光耀去告你啫，鄭麗瓊是刑事罪行嚟嘅，係刑事起訴嚟嘅，係咪呢個點係民事起訴？啲人話我哋仲喺度嘲笑新加坡，我哋而家已經係衰過新加坡啦。 所以點會唔俾新加坡超越啊？我哋政治上嘅獨裁與保守程度，係比李光耀治下嘅新加坡更衰，唔好講李顯龍啊！大佬而家喺網上面講句嘢，就係令到你咩咧？每一個人都自己諗下啦。我再唔再講？係 啊，鄭麗瓊講乜嘢啊？鄭麗瓊嗰個開槍射盲印尼女記者隻眼嗰個黑警，叫佢自己良心發現，叫佢自己自首咋？點樣煽動？ 煽動乜嘢？ 煽動乜嘢？有冇 意 圖 乜嘢？有冇組織？ 咁樣係咪會引起階級嘅咩啊？嗰啲叫即係唔同階層啊、社群嘅矛盾仇恨？叫你自首咋？呢、這個叫意圖煽動？煽動啲乜嘢 啊？你班咁嘅中共嘅呢啲咁嘅走狗、共幹呢啲咁嘅撲街，成日就話香港人眷戀殖民地。我想話，一路由1997年以嚟，係邊一班人最熱衷於殖民地嘅獨裁惡法？攞嚟去鎮壓香港人啦！呢啲人就係最眷戀殖民地啦！我話 用翻曬。 如果你係要去直化非直化嘅話，你一早廢曬啲法例啦，係嘛？成日就問點解港英年代你唔出嚟爭取，而家就爭取？成日眷戀緊嘅就係80年代嗰種嘅一種不民主嘅體制。喂，大佬，80年代人哋照顧到香港人嘅揾食，個個有書，讀完書之後慢慢出嚟做中產。然後慢慢由屯門粉嶺上車住到香港島，住到康怡太古城，你得唔得啊？你做唔做到啊？你做到嘅話，啲人咪唔出聲咯，就係咁簡單嘅啫。一方面，香港嘅貧富矛盾一路尖鋭化；二，社會流動出現嚴重嘅問題；三，社會精英出現咗呢個停滯化，其實血管閉塞，係嘛？呢個真係四化，我話俾你聽啊。跟住仲有啊。管理層老化，整個政府的管理層老化，這個四化裡面你看到最大禍是什麼？是政治精英的血管閉塞，因為近親繁殖，權力落在一些不勝任的人那裡，律政司就是一條廢柴，叫他東就東，西就西，自從去完北京吃餃子就嚇到鼻哥窿都沒用，我想，即是叫他做什麼都可以了，其實已經是，那然後跟著那些下面的垃圾官，基本上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的，林鄭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了。然後跟住，你知唔知今日明報出咗個新聞？其實我一早知嘅，7個政務官請辭。 哦 ，AO 跳船 喺呢個一個專欄， 仲係資深嘅喎，仲係 即係我認識嘅啦。其實好多都係我共事過添，同我 你先知啊，係 嚇。而家裏邊叫做當責嘅政務官跳船啊！好多人話因為佢哋另有高就，其實唔係。應該就是跟過去那大半年整個政府倒行逆施有關，就選擇離開這個政府， 不想參與， 不想參與， 整污糟自己對手， 將來會上去的是更爛淡的人，你願意做刀手的就升官，你願意做列寧式的幹部就可以升官，愛惜自己的自視為精英，愛惜自己身份的就離開政府。好了，整個政府就慢慢慢慢就開始越來越 corrupt，一條咁嘅電子手帶都搞唔掂，你就知道乜嘢原因嘅啦。其實一個旅發局嘅大抽獎，可以係因為太多人入去而輕機 嘅。 係 啊， 咁基本嘅。 加拿大啊，加拿大政府話即係有啲支援啊，又係呢、這個經濟支援發放錢俾加拿大嘅國民啊。你知唔知用幾多日啊？ 幾日？ 10日啊！佢哋而家話10日就可以將啲錢交到去俾加拿大國民啊！你睇香港政府， 香港要 搞咗4000蚊，你諗下， 行政費都要成億啦。 係啊， 行政費啊， 你睇下個效率，你睇下點樣差天共地，香港而家墮落到係點樣係？ 大家唔好再發夢，我唔理你係黃絲藍絲好，就算你真係眷戀殖民地都好，我哋翻唔翻翻去殖民地嘅精英統治，有冇殖民地時代嘅效率做嘢？係咪每一樣嘢攞出嚟，唔係甩甩漏漏就係東又錯西又錯，錯得嘅都可以錯，等你救命就死得。我哋從來認識嘅香港政府唔係咁嘅喎，我想問下，係咪啊？嗰個咁嘅佛系隔離手帶，真係我話俾你聽，我都唔知道究竟用咗幾多少錢去買呢條咁嘅手帶，有幾多少錢係落咗中間人嗰度啊？我想話， 淨係聲稱話會檢控，發出咗接近500封嘅警告信， 有冇一個 case 檢控？ 嚇，你睇一睇新加坡，新加坡好早就已經有檢控。 台灣都有啦，錢都罰埋啦，已經係。 剝奪咗佢嗰個公民嘅身份，拒絕佢再入境啊！係大佬， 攤走咗佢啊！ 你諗下係，係即時嘅，係有嗰個震攝嘅作用嘅係。 咪所以咪話你嘥氣啊！其實已經係香港已經係墮落到一個地步。你話香港人搞搞震搞亂檔，我想話 香港人從來都不是搞搞震的人，只要找到食物，社會秩序公平、公平公正透明，香港人是不想搞政治， 是很程序理性、工具理性的香港人， 是信一套的程序，一個 honest broker 政府，就是然後利益分配裏面，李嘉誠賺到錢是李嘉誠厲害，但是大家都找到食物，是這樣的嘛。好了，現在我想問，如果工程你不是中字頭，你不是火拍中字頭入標，你中到標嗎？三個標書裏面根本上就是內定的，我告訴你，名義上有中央投標委員會，名義上有這些規定，實際上後面全部打了龍通，是不是？哪一些人中標根本大家都知道的，其實好了，跟著你那些送標的人全部不是跟整個建制有利益關係的，是根本上是沒有辦法拿到任何的公帑的援助、公帑的資助。然後這些所謂建制派是什麼呢？就是一班用納稅人的錢去養肥自己荷包的假精英，你叫他離開政府的資助，他做不做到事呢？絕對做不到，他就拿著錢自己代了一塊，然後拿一塊下去做，做彎了自己那塊已經代走了，這個就是香港現在的精英了。我告訴你，我就算你說你是藍絲都好，你目睹這個情況，你的選擇一，我希望逼入去這個圈裡自己分一份，這個就是做民建聯， 找埋著數， 找埋著數做工聯會。但是有很多建制派，你做到民建聯做到工聯會嗎？就算你說我不想理政治都好，你不理政治，當你不是他自己人的時候，你都分不到啊。這個看得很清楚的，其實已經是，是不是？將來還有啊，他現在是要秋後算帳的，就算罷工的醫護很多跟我說，擔心將來的升遷受到影響，他一定會在醫管局裡面出蠱惑去對付這些人。你看到國泰事件，我說當日大家不聲討太古，不聲討國泰，你就看到個後遺症其實是什麼。你現在看到的老師因為社交媒體而硬硬來給這個學校的懲處，是不是？為什麼老師的社交媒體就不行？為什麼警察在社交媒體裡面去發放一些違反他們自己工作倫理的事就得？ 是啊， 為什麼警察可以將他們拍到的相片交給民建聯的區議員去抹黑人家又得？ 在執勤的時候有 hate speech 打開埋口說人家是曱甴又可以容忍呢？是講曬粗口在執勤的過程， 而家新任消防處長， 你睇下，係啊，又係咁。 喺內部對消防員嗰陣時話：大家小心啲啊，周街曱甴噶。喂，大佬，一個紀律部隊嘅阿頭係發喺對住自己高層去發表 hate speech 又得，總之你政治正確就得啦，係咪？你以為話呢個陳啟宗所講香港進入文化大革命啱啊？香港進入文化大革命，不過唔係因為示威者啊，係因為中共呢種極左政治掛帥嘅管治手法已經全面滲透香港。而林鄭月娥是從不抗拒，甚至是主動配合，將這一套只問紅不紅而不問是非的制度引入了香港嘛。如果我是 AO， 我為什麼不走？我為什麼要跟你這班仆街一起？我為什麼要跟劉江華的名字放在一起？ 我為什麼會將我的職志、我的工作、我日後那個仕途的發展是跟政府一些倒行逆施的做事手法是去扣連在一起呢？ 喂， 恐怖啊，經過自己的手去執行出來啊。 AO 是什麼？ AO 是自認為社會精英， 天子門生， 天子門生，他們以捍衛香港利益為他們的工作目標。現在發覺撲你個街，鄭永信可以指我做事，李慧瓊可以指我做事，跟著上面指你做事的那班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什麼，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你仲有冇心機去服侍、服務呢個香港社會咧？俾我都撇啦，一早撇添啦。其實點解啊？呢個世道只會係劣幣驅逐良幣。你睇到而家主流媒體裏邊做嘅邊個似人咧？嗰日我揸車聽一聽夜晚黑六點商台嘅節目，我心諗我哇，點解而家啲主持人可以不斷去 loop 呢個疫情增加嘅數字？講足鄭麗瓊被捕嗰晚， 係啊， 佢竟然頭嗰45分鐘就係講香港疫症增加嘅數字嘅，就係。 唔講其他嘢， 係唔講其他嘢嘅，係我心諗我話，哎，做到嘢呢啲，唔怪之得商台可以續牌嘅，係嘛？跟住收埋呢個香港電台，係咪？佢而家特登噶發動緊一班人針對鏗槍集，針對頭條新聞啊嘛，因為呢兩個係立得佢哋最勁噶嘛， 佢政協啊嘛， 係啦，收編埋收埋佢哋把口之後，當成個主流媒體瓦解啦，佢而家就開始對付新媒體。鄭麗瓊案就係對付新媒體嘅開始啦，我話俾你聽。然後跟住 YouTube 裏邊一啲嘅深藍嘅工程師 engineer， 我上個禮拜我已經講咗，其實有人俾咗啲名字我哋，我而家係調查緊，究竟 Google 裏邊去策動呢個黃標事件嘅香港人，其實係包括邊啲人？點解針對我哋？點解針對我哋城寨？ 係嘛？如果有我就唔會唔使公審噶啦，我直接寫去 Google 總部去處理。其實係借呢個所謂武漢疫症嘅事，而我哋被黃標針對，我再講一次，我哋同陶君衡係遠早於武漢肺炎之前，我哋已經被黃標噶啦。其實你話我哋有冇 hate speech 啊？我哋只係批評緊中聯辦喺香港嘅政策，批評中共喺香港嘅政策，然後咁樣係被黃標，已經係係幾百蚊。幾十幾二十萬人睇，係幾百蚊嘅廣告收入。 要斷你糧草， 係咩？其實我已經斷曬，我話你聽，我 Gary 好清楚， 餓死你咁樣係。 咁多年嚟，你睇下嗱，你睇到我哋出版社斷咗啦，雜誌冇曬啦， 送書出去啦，要 送書出去啦，跟住所有 revenue stream 全部冇曬啦。好啦，搞新嘅媒體主場新聞，又俾人搞啦，搞完之後又 close 埋啦，做乜嘢都封殺曬已經係。咁我就嗰陣時我覺悟。就係、是、我都同你講過，我用最低嘅成本，十年冇收入都好，就去創辦咗呢個城寨。結果喺我哋創辦咗嘅第四年就開始出現啦、 嗯， 就真係冇收入啦。 但係你第四年就上咗第一排咁樣係。 唔係，因為我自己當時 成為咗被打擊嘅重點。 當時已經預計到，預計咗㗎啦。我話你一係你唔好做，一係你做嘅話，你嘅覺悟係咩咧？ 嗯嗯， 你唔可以靠廣告商，你唔可以靠一個高嘅。燒銀紙的模式去攞觀眾，因為你咁樣嘅話就會受制於你的 revenue。當你一受制你的 revenue stream 嗰時咧，人哋就揾到掣去撳你，叫你唔准講乜，唔好講乜，或者緊急關頭嗰時去射歪啲講第二啲嘢。而家好多嘅其實，我哋識睇嘅其實係咪？緊急關頭嗰件事就特登唔講，或者講第二啲嘢。好啦，如果我係可以咁樣揾食嘅話，其實我可以揾到好多錢，坦白講。即係我如果願意企過去嗰邊，或者企喺中間唔出聲嗰陣時候，但係有陣時候我自己就諗，如果行到香港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如果大家都仍然係以自己利益為先嗰陣時候，香港會變成點咧？咁咁我最近因為好多時間即係唔出街嘛，咁就喺屋企睇咗 Netflix 煲劇，你都係睇下，我睇呢個《Itaewon 梨泰院》。梨泰院 Itaewon Class 一個韓劇嚟嘅， 韓劇 講一條細路堅持自己走去打大佬，一個當日陷害佢嘅整死佢老豆嘅一個 family， 佢就由一無所有點樣去一路打上去。 嗯、 其實佢有一句説話，我自己都好大感受。佢話我唔想再俾一啲逼我做一啲我唔中意做嘅嘢。 嗯， 佢話佢嘅自由係咩意思呢？就真係唔可以俾一啲事同人去。牽扯住佢做一啲佢唔中意做嘅嘢。 嗯， 你而家睇到嘅，無論你喺主流媒體做邊一個角色、邊一個位置都好，你總會做一啲你唔中意做嘅嘢。要去某啲新聞俾總編輯改咗，你唔可以出聲；拍咗某啲片出唔到街，你唔可以出聲。然後到最後咩喺你自己嘅社交媒體裏邊講都唔得。 嗯， 係咪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啊？已經係。咁我就係話，如果每一個香港人，都企硬的話，才可以對抗到而家呢一浪在疫症期間再嚟的更進一步的鎮壓、嗯、其實係大家有冇留意得到、嗯、我想很多人留意不到，大家淨係撲緊口罩啊，擔心緊呢個肺炎在社區擴散啊，咁係呢個人之常情，我哋自己都擔心。但係大家有冇留意到在呢段時間裏邊，其實是更嚴厲的對公民社會的鎮壓？是同步進行的，竟然是。你想想後面主使那些人那種的陰毒，那種的就是邪惡的程度是多厲害， 一點都沒有放鬆過，是 等同於共產黨一方面借武漢肺炎，同時是拉緊很多批評習近平的人，是一模一樣，竟然是、嗯、是不是同時收緊緊那個的對大陸一個已經是垂死的公民社會更進一步鎮壓。任志強唔見咗啦，拉咗啦，已經係即係批評習近平嘅大陸嘅一個地產大 富二代 黃岐山嘅 friend 啦，係嘛？而家自流啊叫做，唔知咩意思啦。總之就係拉咗啦。根據美國之音嘅報導，自流學者許章潤唔見咗啦。 嗯， 你諗下，你以為啊咁大嘅疫症，梗係全力去對抗疫症啦， 才不是， 才不是啊！佢以保衛政權為第一步啊！佢而家收緊曬香港嘅螺絲係咩？